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人民超市唔会有错啊？ 咩嚟噶？ 即系阿萧生嘅节目咧，通常咧都会有一 part 咧会讲下佢嗰个人民超市嘅。咁啊，我又试下学下佢讲下人民超市啊。 系， 即系人民超市咧就系一啲宣传嘅嘢啦，咁样啊。即系咁，首先乜嘢宣传都好啦，首先宣传咗自己先啦，系咪先？都系噶啦，系咪先？咁啊，自然南俱乐部咧就有新节目啦。OK， 系。 咁啊，由呢、這个。今日出街就星期二啦，应该好似星期四啊，喺17号，十二十七咧就是一个新节目，就由阿厂长同埋阿金爷主持嘅，叫信 Q 得狗。本来今集就唔系揾阿健哥哥嚟做，谂住约佢哋 宣传新节 目，宣传新节目嘅，但系唔好意思，就佢哋咧啲时间咧约得几奇怪嘅， 点解咧？ 原来佢两条友系。唔会撞啱时间，我唔知，我唔好明佢哋点可以 录到音咧，系咯系咯， 我唔好明嘅， 俾人录一半， 可能咁样清楚 剪翻嚟。 咁啊，呢个好嘅，佢哋好就喺阿金爷屋企录嘅。嗱，金爷系边位咧？金爷真系其实阿健哥哥你都识嘅，即系大长老啊。 系 啊，即系我哋个。以前嘅聊天室嘅红人啦，然之后聊天室接咗之后就 亦都系第一代战男啦。 佢唔算下，佢唔系， 佢都唔算。 唔系佢第佢呢几代嘅啫。 哦，呢几代嘅啫。 OK， 横跨咁曾经上过嚟做过节目啊， 系 同我做过节目啊，讲下点样搞人妻啊，之如此类噶嘛。咁啊，嗰集都几多人睇啊，咁样。咁啊，我就谂住其实谂，因为佢又开节目啦，佢长节嘅节目内容咧系咩你自己听。咁我透露少少嘅啫。 系 就系咧。佢哋会喺节目里面咧讲下，或者唔好话教啦，即系教就好难嘅，即系讲下佢哋点样利用 QQ， 系 利用微信， 系 就去沟人妻， 系 玩翻 Let's Dance 咁样嘅， 系 OK， 咁啊节目我就听到少少啦，因为我唔会听晒嘅，因为你知道我唔好听，其实我反而唔系一个唔系成日听网台节目嘅人嚟噶嘛。 吓，中意做网台节目嘅人咧，其实好多都唔中意听翻节目。 咁我就其实俾个阿碌听噶啦，阿碌就话个节目好可以嘅，咁啊希望网友都觉得可以啦，咁啊亦都多谢阿厂长同阿金爷啦，因为所有后期嘅嘢我系乜嘢都唔使做噶，佢系俾咗个黑屏俾咗个节目我，咁啊就等我自己就摆上网咁俾大家听嘅啫。 系 就系12月17号，我预计应该系晏昼两点之后啦，之前之后啦，唔知嘅其实啊。总之应该晏昼两点就有噶啦，咁或者可能好会早啲出，咁我唔清楚，因为同战男一样嘅啫嘛，以前战男就晨早两点凌晨就出啦，咁因为咧有时迟咗少少咧，啲网友又喺度追晒啦，系咁抢我嘅微信啊、QQ 啊，咁样我老 做咩冇节目啊？ 咁奇怪啊！我而家逼咗我，变咗而家系晏昼我先出街，我特登啊，咁当然有时啦，我系记住战男同。呢、這個信超得救呢都係兩點後之前出街啦。 是。 但有機會係可能凌晨三點鐘就有啦，唔知。總之兩點之後冇你係當個節目冇咗啦。 我想問呢信超得救個信就係咪微信嘅信啦、 啊。係。 哦 ,ok。 係啦信即係其實即係信封嘅信啫。 係。 即係信超就得救啦。咁佢哋都作咗句㗎微信 QQ 開放玩識玩套路大家賺咁樣或者希望可以可以啲網友可以聽下啦有啲支持下啲網友啊。喂最緊要一樣嘢係我乜都唔使做。 係。 咁呢個就係呢個囉。 咪都唔使推。 係呢咪都唔使推佢哋自己就其實某程度就搵自己佢要自己搵部電話。就咁錄㗎咋。所以如果佢哋。 但啲質素得唔得呢 麻麻啦聽得到嘅、你話你真係可以去到好呢咁、 當然唔會有好似我哋即係呢個節目嗰個音色咁靚 啦。唔會好似我同你咁啦。咁都要頂聽到下啦。咁當然我希望佢哋要自己搵啲錢出嚟就自己買到架餐啦。但係因為你要理解個節目講人妻佢唔係好似我講叫雞咁。我講叫雞基本上我個個禮拜我都有唔好話叫雞啦即係去滾嘅話去玩嘅話或者係 去做，我做愛我每個禮拜起碼都一次，其實基本上唔似。咁我成日都有 topic 可以講嘅。而搞人妻啊 ,one night stand, 有時真係要講下運 ,ok? 咁、可能如果冇佢哋唔會講嘅。 但其實啊，即係咁講啦，牛哥，我未聽過節目啦，你叫聽過啦。咁其實某程度上，你覺得客觀啲嚟睇，喂，其實如果淨係齋講QQ 溝女，其實佢咁樣會唔會即係將自己個 topic 狹窄咗咧？其實 咁佢唔係一樣噶，其實某程度自然都好狹窄噶。即係其實 唔狹窄，你可以我哋喺唔同地方溝女，可以唔同地方去揼瓜咁樣。 佢一樣喎，又可以唔同嘅，你做交友平台啫嘛。其實某程度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做一個呢啲咁嘅節目咧，你唔可以太濫啊。你反而咧專少少咧，我會覺得反而可能仲更加多聽眾會聽。 是。 我而家喺我覺得佢哋唯一我未合我要求嘅就話聲音嗰度質素未如理想啫嘛。咁其實成個節目 OK 㗎。 是。 咁人民超市第一個宣傳呢就講完啦。咁人民超市第二個宣傳呢 是 就係、是、呢個叫酒吧團啦。咁事完就阿健哥哥你講啦。 酒吧團就係事完，因為我老婆呢就 有生日啦。 有生日啦。 有生日。 今個月就20號禮拜六，咁就會係喺個 Face 搞嘅。 Face 即係金剛華嗰度。 唔係 萬象城嗰度。 萬象城嗰度。你上年跑到九 嗰度。我嘅跑到九 咁樣。 咁即係講返先啦，即係去唔去就我盡量去啦。即係上年嗰個經驗我真係幾撚撲街。即係呢因為我。 仲要好撚凍 我 聽。 通常我都會做冬㗎嘛，因為嗰日通常我屋企做冬，我唔係淨係做冬㗎嘛，屋企。即係我屋企係就星期六日做冬嘅。 係。 其實我而家都未知我屋企係星期六定星期日做冬嘅。 係。 但某程度我阿爸就可能呢個禮拜就決定咗訂酒席㗎啦。OK， 因為我哋而家我都 會等你老豆打嚟嗰時候會同佢講聲。 OK， 咁上年就去因為上年其實叫佢幾好㗎啦，我食完餐飯做完冬啦。咁我就坐私家車。有人揸私家車送到愛上水站㗎啦。其實已經快過搭地鐵啊，快過搭其他車㗎啦。我過埋關，我係一去我一過關，真係最後嗰一班人嚟㗎啦。即係我應該係坐最後嗰班九江鐵路去羅湖嘅。咁跟住呢我去到係連煙都買唔到㗎，所以我想買返包煙都買唔到喺美食店。即係已經啱啱 close 啦。啱啱 close 啦。咁開頭點樣我係諗住喺九龍即係香港關嗰邊呢就買煙仔㗎嘛。我見到條龍好長，我平平白白行過去大陸關。 大陸關買啦。 山門。ok， 唔緊要啦，跟住排嗰條龍都好長啊，返走去即係過關啊，即係過大陸香港大陸關多人。因為唔知解最後嗰班車係咁撚柒多人。咁跟住我去到啦，咁諗住截的士啦。嘩的士嗰條龍就係 超多人， 又系多人，咁啊冇办法啦，咁啊谂住行出去出边啦， 啊冇地铁噶啦，嗬， 冇啦，我就行到香格里拉嗰边咧，就睇下有冇车捷啦，因为聪明嘅人咧，通常都系好咁聪明，好喺识喺香格里拉嗰捷啫嘛， 系 一路 都冇， 都捷唔到，一路行都捷唔到，一路行啦，我最后系行去万象城嘅， 系， 哇吓扑街啊，唔系行到万象城又差唔多有车啦。是有的士啦。 行到萬象城咁半粒鐘喎。 是啊差唔多有的士啦。咁到時唔搭啦黐線。一條直路到萬象城啦。 是啦。 係先咁嗰次真係我幾辛苦。嗰次我去到都 一 點幾都點幾一點幾啦。 點幾啦。 點幾啦。 跟住你又極速隊冧自己喎。 極速隊冧自己啦。因為下一辛苦咦係咁冚罐酒囉。你冇水飲㗎嘛。 有㗎。我係扣 油都唔飲啦。油都唔飲啦。大佬俾幾嚿水。屋街仲飲水呢黐線咁樣飲。即罐子彈走內。嘩嗰個人就即快上頭即快諗快諗咪快走囉就咁簡單咁嗰次其實。咁你又講下啦有咩玩法咩消費 都係 點樣等法啦點樣法啦。 都係嗰句啦同過往一樣。價錢呢 ,basic 五嚿五嚿最到時夾就咁簡單。咁你話點樣玩法呢都係酒吧啦自己不過今年好似聽我老婆講嘢都認識咗唔少嘅女仔啦。 新女仔。 新嘅女仔朋友另外亦都有你個朋友你個女性朋友都會帶啲朋友過嚟。 我邊個女性朋友 馬交帶過嚟嘅。 哦 ,ok。 咁據聞好靚女嘅。 ok。 咁即係呢啲據聞嘅嘢到時大家自己親眼去睇啦。咁 如果有興趣嘅網友就可以 PM 我或者牛哥。 係啦，咁我 因為都開始有啲網友其實都有我微信㗎啦。 咩最衰一樣嘢呢，就係因為我刪咗個聊天室。啊，你知啊，風風雨雨嗰啲啊，唔好講啦，刪咗聊天室，咁而家約呢就比較麻煩嘅。 係。 比較麻煩嘅。 都唔緊要啦，如果係 PM 牛哥。 咁我嘗試盡量開返聊天室啦，等你等下次。到你生日嗰時候而啲吹雞啦，因為我自己遇著麻煩呀，我生咗條天室，我吹雞唔可以半個鐘頭之內成團㗎啦，而家點都要一日。 一日啦，而家都要。 一日啦，一日我搞掂㗎啦，而家我吹雞一日搞掂㗎。咁以前啊，我吹雞半個鐘頭㗎嘛，喺聊天室係咪先，好恐怖㗎嘛，聊天室佢好人多咁百幾人係咪先，個個都話嚟。 嗱，今年就我老婆搞個主題係咩呢，旗袍。 旗袍。 旗袍，咁啊大部分佔咗八成嘅女仔都要穿旗袍㗎啦。因為據我所知都好多人同我老婆訂旗袍㗎啦，已經係。 OK。 咁啊暫時咁多先啦， function 嘅嘢就冇乜特別。 因為呢集係15號出、你係最後一集嚟㗎啦喎。講冇得宣傳㗎喇，你唔趁呢個機會冇嘢 講。冇嘢講㗎啦，仲有咩宣傳啊。 咁講完 都講長啦。 講人民超市㗎嘛，先要宣傳嚟㗎嘛，咁樣。就講下小弟啦，真係小弟呢次。神山虎決定我攞出嚟做代購。記住係代購唔係代理 ,ok, 咁我都係托人喺馬來西亞沙巴寄過嚟嘅，話聲你聽節目出街嗰時候呢、都應該仲未有 ,ok, 節目出街嗰時候呢我就而家就訂咗， 希望聖誕前有啦， 即係訂咗一箱 ,ok, 一箱圍咗50幾盒啊，咁我訂咗一箱，咁佢我就會過嚟啦，咁咁啊，大家當然啦，我自己食唔曬啦，飲唔曬啦，係咪先？ 飲曬你幾大鑊啊？俾你聽。 啊，飲曬真係唔得了啦。咁就咁啊，梗係做代購賣俾網友啦。咁坊間你係做香港嘅代購嗰啲人咧，就賣200蚊盒。我都賣200蚊盒。OK。咁啊點賣法咧？就好簡單啦。到時咧，我去喺我個公告度啦，或者可能日後嘅節目啦，我就會留個微信俾你啦，你喺微信嗰度幫我訂。因為點解我唔用其他平台呢，因為有時我會返大陸。OK， 你星期六日呢我返大陸，好似啱啱有個網友啊，就係、是、星期六啊，咁就send 個 message 俾我喺 Facebook。OK， 我根本完全唔知。佢就話搵我啲事嘅，咁好彩我返到嚟香港解決咗啫，咁唔係個網友都幾麻煩嘅。OK， 咁因為有時星期六日呢我就唔係香港啦，九成都唔係香港啦。咁就網友就搵我搵我訂買嘢都難 㗎。 咁但係呢微信我就實收到㗎喎。OK， 因為冇到到收到，有網絡收到。 有網絡收到啦，而且我一定有網絡啦，因為我用幾個即係我係連喺大陸我都交月費㗎嘛，咁我唔會冇錢停機㗎嘛。咁你用微信搵我，咁到時我會有個戶口俾你哋嘅 ,ok, 咁而家我未知啦，因為我張卡都唔喺度 ,ok, 咁或者你用就200蚊一盒 ,ok, 我包郵，你哋點做呢，就應該係入咗錢入個戶口度啦，留圖，跟住就將 微信返張單俾你囉。 係啦，張單就黐喺我個微信度啦，搵微信度啦，寫埋你地址， 是 我就會寄過嚟㗎喇。200蚊盒，一盒我都郵寄。郵寄點郵寄法呢，我就唔會一盒盒寄啦。因為呢講真啦，一盒呢嚟講呢如果寄呢都幾貴㗎。如果喺香港寄 ,ok? 香港寄嘅貴啦大佬。 我就會拆散佢 ,ok? 即係譬如你買一盒裏面係五包㗎嘛。我就塞五包入信封。最多就連埋個盒俾你嘅啫。你哋要求話牛哥要個盒，我就連埋個盒寄埋俾你。 如果唔係就盒就唔要 了。盒就唔要啦，係啦 ,ok? 有冇說明書㗎？ 有說明書，就算你要唔要求我都俾說明書你㗎啦。ok? 咁你就可以200蚊一盒。咁即係五包，已經係200蚊五包啦。咁你就留言，留個地址，張圖，咁我見到我就會拆張一盒嚟㗎，拆散。跟住就入五包落去信封度，連埋說明書寄俾你哋。OK， 咁除咗你係用戶口入數呢個方法之外呢，就仲有一個方法嘅，就直接就用微信紅包啦。 最方便啦。 最方便啦。但係微信紅包就人民幣嚟㗎嘛。人民幣又有個差價啦。但係我寄嘢就香港寄㗎嘛。我香港寄去大陸呢亦都貴啲㗎嘛。係咪先 ?ok? 所以同價啦。 係啦，所以唔需要同價。 就180蚊 到， 180啦。 系啊， 啊如果人民币唔会太跌得太离谱嘅话，咁、我就收你180蚊红包。 系 ，OK， 即系你可以微信红包俾我。 系 啊，咁我就我唔会拣咩咩支付宝啦，唉，唔好咁烦啊，简简单啦。你哋冇微信红包嘅， 系 就入钱，或者到时我可能仲会有一个大陆户口俾你哋嘅。 系 ，OK， 咁你入钱过嚟，咁人民币我就收180。 系 港币我就收200。 系 ，OK， 全部包邮嘅。OK， 咁啊，希望如果我有覺得係所可以試下神山虎，因為講真代理嗰度，我可能諗住咧，其實呢幾個月就已經可能代理會出咁就算啦。但係咧，原來代理就冇咁快做到， 係、 啊、因為咧、我哋攞即係我朋友就攞咗神山虎就攞去驗啦，係咁啊， 真係攞去驗啊， 驗梗係攞去大學驗。 攞去香港嘅大學， 香港大學驗啊，咁香港嘅大學驗，唔係香港大學啊，我唔知邊間啦，我朋友驗唔係我驗啊，咁咧首先咧佢驗到咧，即係神山虎咧，就冇 中藥成分， 公害 啊冇公害， 冇公害，冇毒害，係亦都冇重金屬， 係 OK， 咁但係我最想知道嘅有冇西藥成分咧， 係 就原來咧就一定要問神山虎總代理，即係喺沙巴嗰邊咧，即係馬來西亞嗰邊咧。寫份授權書佢先至可以驗有冇中藥，即係我朋友就話有冇西藥成分， 嗯 啊咁樣就佢就話而家未攞到個批文， 係 咁佢話攞到呢佢都會走去驗嘅，咁就要可能諗住11月尾驗到啦，而家11月尾都驗唔到啦，咁暫時係驗唔到啦，咁其實我好簡單㗎啫，神山虎有冇西藥成分其實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嗯 係而係你哋食你哋要知道， 唔係有冇副作用？即係 係啦，係啦，你哋要食，你哋要知道。如果譬如呢只係乜嘢產品，係乜嘢料嘅，乜嘢係乜嘢，你都唔知嘅，就咁擺落去嘅，你 或者就咁信牛哥嘅， 我 仆街啦，戇 鳩嘅。但係所以咧，我就會有食明書寄埋俾你啦。啊，當咁就係咁樣。 即 係 一日唔可以飲十包啊，飲滿八包嗰啲。 咁我而家所以我而家嚟喺度嘥少少時間，跟住講一講神山虎。我要食完神山虎一個幾奇妙嘅故事，要講我準備講，但未講之前咧，我就講下啦。神山虎是什麼來的呢？ 是 啲咖啡啦，是白咖啡啦，裡面其實它有一些草藥的成分， 是 它有幾它有什麼草藥呢？它有馬卡， 是 東格亞尼和瓜拿納， OK， 那這三隻不同的草藥都有不同的給你的， 是 即每一種草藥有些可以通血管啦， 是 通血管就很簡單啦，通血管咁你血管通啲嘅，你充血咪勁啲囉，咁你個人咪會硬啲囉， 係 ok 咁、有啲回復體力嘅，你也知啦，其實做我有某程度都幾氣喘㗎嘛，好似我做節目咁都幾氣喘㗎嘛，咁佢有啲嘢回復你體力嘅，咁你等你冇咁氣喘嘅、 嗯、 ok 咁同埋你人就算你唔係 for 呢個性交用OK， 你平時飲都 OK 㗎呢隻嘢。咁、其實某程度呢隻嘢係希望你成日飲啲日日飲嘅。係隔日飲嘅。一日兩日飲一包。兩日飲一包其實唔係貨呢個搞嘅用嘅。但係佢有一個副作用就係令你硬。 係。 咁、樣而且令你通血管。你自然硬嘅等於你食鬼哥一樣㗎嘛。你通血管就自然硬㗎啦。 即係保健品嚟。 其實保健產品嚟嘅。即係某程度咪同啲減肥茶一樣囉。因為不過人哋嘅減肥用茶葉包裝，我哋食呢個嘢呢樣嘢就用咖啡嘅包裝㗎嘛。OK， 咁其實某程度幾苦嘅。咁順勢就將佢變成咖啡囉。真係苦㗎呢隻嘢你唔好以為苦。 但佢冇糖嘅本身 係。有少糖囉。有啲奶粉啊咁樣 囉。入口 OK 其實。 入口苦囉。 苦。有糖都苦。 苦。有糖都苦。咁你佢係建議你加糖添，自己本陳山虎本身。OK？ 咁你哋可以如果有興趣想試下咪買囉。咁食法啦。如果譬如好似戰男食法啦，好似我咁食法呢，我就星期譬如我星期六做呢，我星期五飲一包。大概晏晝到啦。唔使話等夜晚飲㗎。晏晝飲一包。但係記得搵嘢送。 是 搵啲嘢食，因為呢其實幾削胃㗎。 唔好空肚飲。 唔好空肚飲。 是 搵啲嘢搵啲嘢送。 是 咁食完之後啦，咁第二招。 是 星期六啦，你搞譬如星期六要搞嘢啦。 是 假設係我啦。咁我星期六我要搞嘢，我係喺呢個我約咗上三妹嘅假設。咁我去酒店，我自己另外就送一包。 是 ok， 但如果你係夜晚八點鐘去唱 K 嘅，咁、你咪喺屋企三兩三點咪飲一包囉，亦都可以喺晚飯時間 你翻去大陸啦，諗住未去到卡拉 OK 未唱 K 之前，咁你喺晚飯時間慢慢啲滾水又沖一包囉。 但係飲完呢隻神山虎之後，可唔可以飲酒嘅呢？ 可以， 可以嘅， 可以。 因為啲人就係驚，喂，我飲完神山虎之後會唔會即係飲咗酒抵消咗佢嘅作用呢咁樣。 嗱、啊，記住當然啦嚇、最緊要係咩呢？你如果你不醒，就好難人事嘅。 係、 啊、如果你飲到醉曬， 啊，冇神山虎啦。 即係 神都幫唔到你啦， 神都幫你唔到啦。咁如果譬如你只係醉啊，咁其實你係一某程度，你會知㗎啦，飲完你就會知㗎啦、啊。你基本上唔係喺酒店房，你已經咆哮㗎啦。你係喺未去酒店房嘅時候，已經係咁嗌你上房啦。就陳家富自己會嗌你㗎啦，自己急 call 你自己會知㗎啦。OK， 咁、啊、我嘅方法就係入分兩日。第一日係適應佢，因為飲神山虎有啲問題嘅。OK， 問題係咩呢？你會面紅耳熱嘅，第一次飲，因為佢通血管啊嘛。但你好似你耳仔會紅啊，面會熱啊，咁你會有啲冒汗啊，咳得誇啦呢啲咁嘅，可能手腳有啲麻痹啊咁樣嘅咁嘅。 咁恐怖噶？ 唔恐怖呢啲。某程你通血管就係咁樣㗎喇、啊、其實某程你食飲血管就有啲手腳麻痹。 即其實等於好似我飲完嗰啲田七湯散血咁樣好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會令你一行得快啲咁你啲血。 因為田七嗰啲好似田七嗰啲係散血活血㗎嘛。 即係好簡單，你會活血，你個血管快，你係咪你通個血管你咪行得快咗嘅、 啊。 行得快咗咁你而家自己某程度唔適應㗎嘛。突然間我啲血管快咗咁多。我唔適應㗎嘛，咪有少少麻，咪會有少少麻痹囉。但梗係唔會麻到好似觸電咁啦， 中風咁啦， 好少麻痹嘅。某程度，如果你我唔講，你唔會覺添。但係坊間係有咁講過嘅。咁樣其實我留心呢都係有少少嘅，好留心我先有嘅。咁你面紅耳熱咧，你留心都有嘅，你唔留心、你咁冇乜試過啫。咁你又會有啲咁嘅嘢。咁第一日飲完之後適應咗啦，咁、第二包。咁就係我實戰用囉。 係。 咁、第二包其實適應咗，你第二包就冇乜呢個之前嗰個感覺囉。唔係副作用，佢有感覺㗎啦。 係、 啊。可能有少少囉，但係更加唔覺㗎啦。 係。 更加唔覺啦，即係我第二次飲就唔會覺啦。 係。 第一次咁飲我都要留意我先覺。即係咪耳仔熱咗呢，係咪面紅咗呢，咁、因為其實我啱啱我就俾咗幾包俾啲朋友試㗎。即場試添。 係。 佢係即場就耳熱㗎啦。係。當然啦，如果譬如你係想慳皮啲嘅，飲一包得㗎。 系， 唔系一定饮两包， 系， 因为饮一包佢都要有呢个硬嘅效果嘅。 吓 ，OK， 咁啊，你就可以试下啦。咁啊，点解我因为咁啊，顺带嚟讲又讲一个神山虎啊，我食神饮完神山虎之后嘅故事啊。OK， 好啊， 唔使讲啊，其实就系沙湾妹啊。咁我成日同你哋讲嘅 上沙湾沙湾 沙湾妹 沙湾妹 沙湾妹沙湾妹系好难约噶嘛， 系 吓、啊，因为佢系即系。唔同上山杯我約親佢都肯嚟嘅。 係、 啊。甚至乎我可能早一日約佢喺湖南都肯返嚟嘅。 係。 咁而家沙灣妹就完全唔係嘅。 係。 沙灣妹就可能有好多熟客啦。 係。 佢、唔自在啦。咁佢唔會擺我第一位嘅。 係。 咁有一次呢咁咁啱得咁叫星期日啦。星期六都約佢唔到啊。 係。 OK， 沙灣妹。咁有一個星期日咁約咗佢。咁約咗佢喺深圳玩啦。玩完之後我真係玩完之後其實事情係點樣呢，我嚟到深圳就租酒店先，飲咗杯神山虎先，飲完啦，即係星期五飲完啦，星期五因為星期六飲咗，我唔講啦，星期日再飲一杯酒店，跟住就等佢啦。佢一電話話一話到咧，咁我就來接佢啦，接佢就去咗酒店啦，都冇嘢同佢行下街食下食少少晏晝嘅啫，因為我約佢都幾早啊，晏晝咁咪食下嘢先啦，食完嘢咁跟住就喺晏晝咁啊食完嘢跟住上去上房請個 Q 啦。咁當然啦，乜都唔使診咗 Q， 跟住夜晚食完飯又翻去酒店又診 Q 啦，診完咗 Q 先至同佢再睇戲。睇完戲之後，咁當然啦，又飲下酒啦，去下啲平價酒吧啦，飲支 Corolla 啦，飲支 Corolla 係啊 Corolla 噶，係啲酒吧而家啲世家酒吧係飲 Corolla 蘇嗰啲咁噶，唔係飲啲咩百威噶啦，唔係㗎啦，啲細酒吧係咁樣，平啲嘅酒吧會有啲酒嚟飲嘅。 啊！ 飲完之後咁夜晚又診啦，診咗佢三次、 啊、 ，OK， 係三次啦。佢、唔肯俾你診得第四次嘅，因為佢個腦嗰陣時灼啊嘛。平時冇嘢嘅，因為平時我都如果譬如咁長時間，梗係診你三次啦，係咪先？ 咁好啦，即係而家你診完三次， 但呢次診佢之後，梗係又唔同啦、因為硬咗啊嘛，勁咗啊嘛。我發覺沙灣杯係冧咗喎。冧嘅程度係點樣呢？ 平時佢係唔會主動揾我嘅。 係 ，OK。而家啱啱上幾個禮拜， 係 俾我知道佢啱啱姨媽完咗之完咗之後，佢即刻微信我，問我做緊乜嘢。咁我話翻緊工咯，因為嗰日星期五嚟噶嘛，翻緊工咯。佢話佢話有點想我， 有點嘅， 有點。佢從佢平時唔撚會咩咧？佢以前平時只係喺我呢啲朋友圈度點讚嘅啫，佢唔會主動留一句言同你，永遠都係我問你幾時有空。跟住佢話你咁佢就係乜咁沙包妹就問我話係咪請問你星期六係咪而家星期六你有空㗎？我話你點解你咁問嘅咧？我話係㗎，如果你約我咪有空囉。我本來我約咗上沙妹。哦，好計，我因為你約我嘅有空啦。 都有沙子都嘅。 跟住話佢話想見下我。咁哇，即係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我唔好話自己就係賺緊嗰個代購嗰隻嘢。就因為飲完食神山虎個表現好撚咗勁咗佢冧咗。 但一般呢啲情況我成日會覺得係啲女等錢使，你知就係過年啦。 都成上個月嘅事嚟㗎 喇。係呀，唔係咁開始㗎喇大佬要跑㗎喇。 ok, 但係咁不但都咁啦。即係當然啦，診完嗰次嗰一次有機會就講啦，冇機會就講啦，因為而家我滾得好多嘛，係咪先？咁跟住佢不漏依排都不斷有同我喺微信傾偈嘅。即係尤其是其實上個月嘅事同而家就差唔多啦。我諗嗱，佢而家就應該係而家同姨媽讀緊嘅。 係 ，OK 啊，佢嘅時間同我徐三妹啱啱調轉嘅。係 ，OK, 而家啱啱姨媽讀緊嘅。 咁即係徐三妹而家冇姨媽嘅。 而家冇嘅所以我啱啱星期日就搞咗佢喺屋企啦。好奇怪㗎，個星期日嗰次我係搞完，我去完神秀山莊之後唔夠後再搞上沙妹嘅。因為你諗下嗰隻產品係幾緊要，你話只咖啡。咁啊，佢講如果譬如呢個再揾我咧。佢一姨媽到完咧，再揾我咧，就證明喂，即係 OK 啦。因為講真啦，我覺得佢唔係好缺錢使，即係可能即係你知啦，屌啲女有時咧，屌得佢冧咧，佢零舍會中意你多啲， 錢都唔使你俾添。 咁啊，冇 佢話佢唔使你俾，唔係你唔俾佢，係唔使你俾。 可能我希望啦咁啊， 這是不收錢啊。 咁佢起碼而家仲好啲嘅，因為而家平時。同佢冇嘢傾過㗎喎，喺微信係唔撚傾偈㗎喎，我就係上三杯多啲傾下㗎啫，都係，但係而家就有時會同佢傾下偈，自從神屌飲完神三杯屌完佢嘅嗰次嗰三 Q 之後，佢真係多交流咗，無啦啦佢都傾下偈，或者我發個朋友圈發啲嘢，咁佢就會問下咩事呀，有啲 comment 喎，以前係冇零交流㗎，只係我問你得唔得閒。唔得閒 就算 啦。唔得閒得閒。 一句起三句字。 一句起三句字喎，而家係長咗喎。咁 OK 啊，咁起碼即係有表現啦。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我自己平時都好 OK 㗎啦。原來可能平時都仲係齋咁啲。 咪但係嗱，有冇試過飲完神山虎之後去飲酒，飲完酒之後即係差唔多有六成醉嘅情況下都仲得唔得 啦。一樣得。你只要唔係不醒。 是 就可以人事㗎喇。喂 咁 你 咁我諗你應該都好似阿金爺咁樣，金爺就信 Q 得夠，你可以用神山虎去做好多古仔得㗎喇。 我唔知㗎，如果譬如而家 再戰江湖。 即係而家某程度如果攞咗嚟代購呢，咁我好撚多貨喺度㗎，而家我係咪先。 係啊， 咁我梗係平時我就諗住慳返啲啦，你網友因為網友俾我咩啫。而家講真話咁撚多貨好撚難忍唔撚飲㗎嘛。咁我諗可能打後呢，即係我唔知啊，呢啲如果呢啲網友快買曬佢，咁我咪冇得飲囉。係先，如果呢啲網友買唔曬嘅，咁我剩返好撚多喺度飲囉。但點都好，都希望網友買下啦，因為我講得而網友，我係擔心啲網友呢去喺睇淘寶買咗假嘢。淘寶唔係冇得賣，我都話開頭我都講淘寶有得賣囉，你可以去淘寶買囉，可能價錢仲平啲添。但我可以話俾你，我 sure 99%有假貨嘅。喺大陸 一定有啦。 即係喺大陸一定有假貨嘅。ok, 咁譬如你如果你平過我，你將佢平過我，你咪幫襯嗰邊幫襯你囉，我冇所謂㗎。ok, 但係講真，我嘅神山虎呢就係專程喺沙巴原廠嗰度攞貨嘅，咁絕對係冇假貨嘅，即係聽咁如果網友係認為簡體字包裝唔撚鍾意嘅， 因為你知冇 有應該會簡體字包裝嘅。 馬來西亞嘅中文係簡體嚟㗎嘛。 繁體。 簡體，新加坡就繁體，台灣就繁體。哎呀，係啲唔識嘢嘅人嚟㗎。 我成日撈鳩亂㗎。 馬來西亞 我去 全部簡體。 我去馬來西亞。 新加坡都簡體。 同沙巴都好似全部都係繁體。 唔係唔係簡體簡體、啊。馬來西亞簡體同簡體字。如果你被網友唔鍾意我咪入隻如果賣曬呢50盒咁我咪入英文版囉。新山夫咁 佢真係咁樣譯 㗎我唔知啊我知道係有係有英文版㗎咋。 新山 Tiger。 咁可能係咁樣啦新山 Tiger 咁啦咁我可以入啲你知連個字都唔想鍾意㗎嘛你自己本土興起㗎嘛。咁你連個字都唔鍾意㗎我咪下批但係都要賣曬呢批先。 係。 其實50盒㗎啫。手上訂單其實我喺微信講過我喺 Facebook 講過呢其實手頭上已經去咗20盒㗎啦。 係。 因為有朋友有個朋友一晚買10盒。OK 。咁我當然我唔知係咪夠噏啦你知啦寫啦嘛大佬。係咪先唔使負責任㗎嘛。節目出街佢再買先至係啦。 係。 咁如果譬如真係計曬所有網友話會買嘅咁其實唔會剩返好多㗎咋。咁節目出街之後如果買曬啦買得快嘅我咪再入貨囉。 嗯。 買得唔好嘅話咁我就唔入貨㗎啦。 係。 ok, 咁你哋自己走去搵代理又好咩都好啦咁樣或者買假貨都好啦。我唔會覺得假貨唔得嘅假貨最多係 食咗 啲將啲偉哥。 偉哥顏碎佢。 顏碎佢俾你㗎啫。 購買雀巢咖啡度。 俾你㗎啦咪先一定係咁唔會唔得㗎因為你唔得㗎飲一次下次唔會幫襯佢㗎嘛。佢一定都有效㗎。佢咪將一粒偉哥顏碎百分之一囉跟住擺落啲咖啡度 偷啲咖啡囉 係咪先一定係咁㗎話真係呢所以唔會冇效嘅你買假嘢都會有效嘅食死佢點解㗎嘛咁咁所謂啫 咁係 呀咁啊、希望啦如果我有多多支持啊咁啊當然呢以後每一集呢節目呢我都會講下神山虎代購㗎啦 ok 咁網友支持下啦 ok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就講其他嘢講咩都未知㗎下個禮拜先算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沙卡米刁蜜牛極力推介。